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31集。 藤原，现在事情到底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 这你就不用管了。 可是， 有燕还想说下去。藤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刚才那家伙可能还在看，你先进学校再说，回家的时候走后门。 他们两人站定在学校正门。 知道了， 那我走了。 说着藤原便离开了。有燕望了望他的背影，照他的吩咐走进了学校。从那儿之后，花冈西子的丈夫便不曾出现在有燕面前，南局的警察也没有再来。八月中旬的星期日，有燕被同源带到公寓，就是他获得第一次性经验的地方。和那时候不同，这次同源自己用钥匙开了门，他的钥匙圈上挂着一大串钥匙。 进来吧。 童源边说边脱运动鞋。厨房间餐厅看起来没有多大的改变，廉价的餐桌和椅子，冰箱和微波炉都和当时一样。不同的是，当时弥漫室内的化妆品的香味现在都已经消散了。昨天晚上，童源突然打电话来，说有东西要给他看，约他今天一起出去。问为什么，童源便笑着说是秘密。童源会发出冷笑之外的笑声，这真的非常难得。当有燕知道目的地是那间公寓的时候，脸色不由得变得很难看。他对那里的回忆实在称不上美好。似乎是看穿了有燕的心思，童源笑着说， 别担心，不会叫你卖身。 这是可以称为冷笑的笑容。童源打开了上次来时没有装上的拉门，当时花冈西子他们就坐在拉门后的和室里，今天那里没有人。但是有燕一看到里边的东西，忍不住睁大了眼睛。 吓到你了吧？ 童源很开心，大概是因为有燕的反应正如他所料。里边设置了四部个人电脑，还连接了十几台附属机器。还没从惊讶中恢复的有燕愣愣地问， 怎么会有这些？ 还用说，当然是买的。 童源，你会用？ 一点点，不过我想请你帮忙。 我？ 对，所以才找你过来。 童源刚说完，门铃就响了。因为没想到会有人来，有燕的背脊不由得紧绷起来。童源站起身说道， 想必是奈美江。 有燕走进堆在房间角落的纸箱，望向最上面的箱子，里边塞满了全新的卡带。 要这么多卡带做什么？ 外面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，他听到童源说， 原村来了。 啊， 这是女人在回答。一个女人走进房间，看上去年过三十，其貌不扬。有燕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 好久不见。 啊？ 看到有燕吃惊的样子，女人轻笑了一声。童源在旁边说， 就是上次先走的那个。 那时候啊， 有燕很惊讶，再次细看女人。有燕记得她当时穿了一身牛仔装，今天的妆很淡，看起来比那时老上了几分，不过这才是她真正的模样吧。 解释起来很麻烦，她的事儿你就别问了。她叫奈美江，我们的会计，这样就够了。 会计？ 童源从牛仔裤口袋中取出一张折起来的纸递给有燕，纸上用签字笔写着一行字，各式个人电脑游戏邮购无限企划。 无限企划， 我们公司的名字，卖存在卡带里的电脑游戏程序，用邮购方式出售。 游戏程序，这个也许会大卖。 有燕轻轻点头。 绝对会大卖，我向你保证。 同源说得很笃定。 可是我想应该要看看软件吧。 同源走向一部电脑，把打印机刚打印出来的一长串纸拿到有燕面前。 这个就是主力商品。 上面打印的是一连串程序，那复杂冗长的程度几乎不是有燕所能消化的。程序的名字叫 Submarine。 游戏是哪来的？你写的？ 谁写的还不都一样？奈美江，游戏的名字你想了没有？ 想是想了，不过不知道量满不满意。 说来听听。 Marine Crash。 奈美江没有把握地说道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 Marine Crash。 同源双臂抱胸，想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 OK， 就用这个名字。 可能是见他很满意，奈美江松了一口气似的微笑了。同源看看表，站起来。 我去一下印刷厂。 印刷厂？干嘛？ 做生意得准备很多东西。 同源穿上运动鞋，离开公寓。有燕在和室盘腿而坐，望着那个程序，但是他很快就把头抬起来。奈美江坐在桌子那边，拿着计算器计算。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 他朝着奈美江的侧脸说道。奈美江的手停止了动作。 什么什么样的人？ 他在学校里完全不起眼，好像也没有走得比较近的朋友，可是背地里却在做这些。 奈美江把脸转过来朝向有燕。 学校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。 话是没错，可是也没人像他这么诡异啊。 亮的事情你最好别打听太多。 我不是想打听，只是很多事让我觉得很神奇。那时候也是。 有燕含糊其辞，他不知道可以对他透露多少。奈美江却神色自若。 你是说花冈西子的事？ 嗯。 有燕点了点头，他明白奈美江了解内情，内心松了一口气。 所谓坠入云里雾中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他到底是怎么解决的？ 你想知道？ 当然想啊。 听了有燕的话，奈美江皱着眉，用圆珠笔尾端搔了搔太阳穴。 据我听说的呢，花冈西子的尸体是在他住进酒店的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被发现的。因为退房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他没有和前台联络，打内线电话到房间也没有人接，酒店的人很担心就跑去查看。房门是自动锁，他们是用总钥匙开门进去的。听说花冈西子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。 有燕点点头，他能想象那情景。 警察马上就赶来了，看样子好像是没有他杀的嫌疑。警察好像认为他是在进行性行为时心脏病发作，推定死亡时间是前一天晚上11点。 11点？ 有燕歪着头。 不对，怎么可能？ 服务生见到他了。 服务生？ 听说是有女人打电话给客房服务台，说浴室没有洗发精，要他们送过去。服务生送过去的时候是花冈西子来拿的。 不对，这太奇怪了。我离开酒店的时候。 有燕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因为奈美江开始摇头。 这是服务生说的，他在11点左右把洗发精交给女性客人，那个房间的女性客人不就是花冈西子吗？ 有燕这才明白，原来是有人假扮花冈西子。那天西子戴着很大的太阳镜，只要梳类似的发型，再戴上那副眼镜，要骗过服务生应该不难。那么，是谁冒充了花冈西子呢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